秘鲁赫拉克埃塞亚塞合作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单行本。